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inner.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哇！真系今日非常之好三二一啊！嗱，呢支麦就唔系嘅，啊呢支麦唔系嘅，因为咧就佢哋两个都下礼拜先翻噶啦，咁啊即系等大家啲票投晒尘埃落定先返嚟补两句好过啦，係咪？今日都係非常之淹闷，咁所以呢预先讲定啦，即係其实今日应该做两次嘅啫，我做唔到三次，因为事关呢即係自己一个人顶已经顶得都比较辛苦啲。即係好坦白讲，你话呢几个礼拜有冇话题？上个礼拜五啦嗰单啦，优质的士有冇话题呢？其实都有少少嘢讲嘅，但係因为而家啲嘢仲係好表面，即係你话啲的士佬，咁你话冚唪唥车租免费，咁你出埋粮俾啲的士司机走去撑你咁。咁即係点讲啊，佢哋有佢哋嘅难处，问题就係话即係个共享经济呢好多technology 嘅嘢政策上面已经系追唔上，你呢啲嘢系唔可以一刀切。我就系话，我用翻我旧有嘅制度，对新发展嘅科技又或者新嘅 business model 完全唔理唔抽唔睬，要新嘅一套 business model 迎合一套旧嘅制度，即系呢样嘢完全讲唔通嘅。咁但系你可以谂一样嘢啦，就的士是一个什么工业呢？的士是一个每个牌五六百万是有18000架车的工业，即是说大概是一个八九百亿的工业。我曾几何时都想过政府呢其实可不可以即出一个价钱收回所有的士牌，以后呢就出一简单的牌照，基本上就不会限制那个车的数目。基本上譬如你拿个商业执照，你就揸车咯，你不需要一定拿个的士牌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八九百亿工业，咁政府谂住抌几多钱出嚟收购晒的士牌咧？咁其实又唔系好 feasible。咁问题就系话，你如果啲的士牌唔系收归翻政府所有，咁你新嚟嘅，即系譬如你揸 Uber 嘅，点解可以完全唔使即系所谓叫有一个牌照？咁佢又可以同一班即系孭住六七百万债嘅的士牌嘅拥有者上面去争夺同一个市场呢？咁当然就係话我永远都支持新即係创新科技啦，又或者其实我身边嘅人都有揸过 Uber 嘅，即係好得意嘅呢个古仔，係大家有一晚同啲朋友打完边炉食完鸡煲，咁就接唔到的士，咁不如大家试下，因为见到鸡煲嗰度有个优惠，如果你入一个曲呢，咁你就免费50蚊啦，咁攞咗个50蚊，咁原来发觉一上咗 Uber 呢同个司机好好倾，咁因为嗰一排呢你登记咗个车揸 Uber 咧，咁你有奖金啊成啊嘛，咁我一车几个人咧，全部都登记晒 Uber， 咁大家攞到奖金揸大概四五日到啦，屌！自己排咪见一段片嘅，有条靓女上架车之后，只多的少一啖啊，屌！我即刻喺个群组度即刻话唔得，即刻开工。吓，即系原来呢排咁多靓女锡人，屌即系话唔定吓，半夜三更两三点啊，兰桂坊车着一件，即系老实讲唔系话执死鸡啊，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有个啱啱饮完酒嘅，佢嗨嗨地嘅，大家可以饮多第二 round 啊嘛，系嘛？即系其实呢啲嘢我唔介意嘅，虽则我结咗婚，讲系咁讲啦。咁即系我完全理解，即系当你作为一个 Uber 司机，其实你话搵唔搵到钱咧？好坦白讲，你唔靠啲奖金咧，基本上你又唔觉得嗰份特别嘅优差。问题系你真系揸住架车喺路上边咧，除非你架车系非常之悭油，甚至乎系电车，咁你咧个成本可能低啲。咁大概维翻咧，你乘翻个里数，即系譬如你揸公里，你赚7蚊到，咁啊1/4系俾 Uber 嘅。咁问题成个 business model， 你觉得系唔系好好赚？你就睇下你究竟点样赚你钱。即系如果你话你谂住公余时间， 去做下嘅，咁其实冇乜所谓嘅，其实系即系一份几好嘅副业啦。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谂住当系一份正职嘅，咁你就要预住啲非繁忙时间咧，其实几虾人嘅，即系都系你要搵地方摆车，系好烦一件事嚟。咁所以基本上大家咪就揸咗几日咯，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会喺嗰个位置，你就会知道点解揸的士越嚟越少人揸，又或者啲车主咁辛苦咧。其实第一，个空闲时间好难打发，即系你唔好谂住揸住架车就一定有客。问题就系你揸住架车，你又要周围兜客嘅时候咧，你系好难预计到自己每一个钟头嘅成本要付出几多。咁你就成日个心就喺度谂啦，好似买六合彩咁有个希望啦，啊谂住可唔可以执到支旗，就去边度就去边度。咁于是你咧个成本就低啲，咁起码就帮补下个车租啊，入气啊，诸如此类。咁其实成件事咧，你如果冇一个好似 Uber 嗰啲制度，即系包底，其实我而家唔知仲有冇啦。如果你冇个包底咧，其实系非常之难经营。咁你喺度等，咁你坐喺车上收钱咧，都有$38个钟咁好似。咁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坐喺你自己嘅车度，又或者你揸住嘅的士，你有冇$38个钟？你系可能冇嘅。咁你如果冇嘅时候，咁你又孭住架车嘅车租，你系千方百计咁咪赚多啲钱啦。咁于是点解会有咁多嗰啲黄牛党啊，即系嗰啲黑的啊，又或者咁多嗰啲人拣旗嚟接啊？因为好简单，你如果有一支旗喺兰桂坊落去中环地啊，唔系中环地，即系可能去上环地站啊，又或者湾仔地站啊，咁基本上繁忙时间你系塞嘅啫。咁问题就系话，譬如你塞咗八九个字，支旗$50，咁你围唔围到皮咧？其实你系差唔多要$80-$90咧，你先至围到皮一个钟，即系叫做系打和。咁你如果要赚钱咧，可能系要$120个钟。咁问题就系话，你一个钟先搵得嗰70-80，咁你其实人工都冇。咁所以点解嗰啲的士司机系有时咁臭串咁乞人憎咧？其实嗰啲生意系好难做。咁于是导致到咧，其实有好多的士空车系摆紧咗喺车场冇人租。咁问题就系话，佢哋成个工业最紧要有嘅系咩咧？唔系有人揸车，系有人去炒牌。因为而家所有的士行咧，其实系揸住好多牌。佢一有发生牌，而家冇发生牌啦。佢前嗰排系一见啲的士牌落咗，譬如唔系500-600万，可能系300-400万嗰排咧，就系咁扫晒车牌，摆喺车行咧，就用翻嗰个价钱租出去。问题而家即系我上个礼拜坐的士坐咗转咧，原来而家租的士系大概系$500到一间，$400+。咁基本上你计翻个公车价咧，其实你租架车出去，你供住架车咧，其实唔系好好赚嘅，即系都系2-3% return， 2-3% return 我就买的士啦。同埋我上个礼拜我问个的士佬，你原来买的士牌咧，你都系要俾成1/3首期嘅。屌你老尾，600万买的士牌，我要俾100-200万出嚟做首期，不如买楼啦，柒头，系嘛？咁我买架车，又要营运，喂大佬架车要行，咁你3个月要换胎啊，咪要换 back 皮啊，架车要保养啊，咁你5-6年架车谂住仲有得整啊，冇得整噶咯，你又要买个大皇冠噶啦，买个大皇冠系30噶咯，咁你成条数系点样计咧？咁所以咧就系我觉得唔好话咩优质的士啊，系的士都将会式微噶啦。即系你话香港人，嗰日同我的士都有倾开，咁乜嘢人先至会搭的士咧？其实我完全冇概念啊！呢样嘢首先就系，但系你估都估唔到啊！搭开的士嘅人咧，其实通常都揸车嘅，即系以佢嘅心得咧，即系大概有60-70%咧系搭开的士嘅揸车。点解咧？有时系因为冇地方泊车，所以唔揸车；有时因为架车拎咗去整，所以唔揸车。通常就系呢啲咁嘅环境，又或者翻工嘅时候，我根本冇地方泊车，又或者我翻工唔习惯揸车嘅话，咁咪唔揸车咯。问题就系话我放工之后我有活动，咁你活动约埋班猪朋狗友饮下酒食下饭，咁又话10点-11点啦，咁你咁搭车搭的士翻屋企啦。即系你话系咪好贵咧？咁啊，即系香港地又唔系咁大，我谂个人100-100蚊的士钱都仲好俾得起嘅。另外一类人搭的士多咧，就喺大头虾翻工唔准时嘅。咁瞓唔知醒嘅过钟要搭的士噶啦。咁所以成个的士工业系呢啲人撑起咗嘅。另外一类咧，就系、是、抱住个 B B 去买嘢嘅人，因为佢有个 B B 车，佢一定要买的士。咁呢啲人咧，你加几多的士钱咧？头嗰个月，头嗰2-3个月系呢啲人会少咗2-3成，但系过咗2-3成之后咧，呢啲人又出翻嚟嘅。 咁所以你话成个成件事咁，你话的士系咪可以不断咁加价咧？咁我梗系唔觉得啦。你总之加到一点就系话，屌你老尾，而系条气唔顺啊！我同我的士佬倾开，你话加咗钱，加咗人工俾你啊，你把口好啲，又或者你嘅态度好啲，我觉得你个人冇咁 intense 嘅，即系你唔使好似揸的士要揸穿梭机咁，前面八个电话摆喺度收 call 嘅。咁我都觉得加价。起码我自己 service 好啲啦，而家唔捻系嘅。个的士都话俾我听，你系酝酿紧加价，已经系加捻咗车租先啦。咁你基本上就系、是、价你都未加，你又加捻咗车租，哇！你仲捻揸住个的士，仆街我为咗收钱啦、啊。你真系睇下，而家礼拜六日啊，又有一个经验啊，礼拜日我喺屯门 V City 一间卖 puff 嗰间公司咩 puff papa 咧，卖嗰啲泡芙嗰啲咁啦，嗰条农场喺度你唔信嘅。咁我同我老婆讲咩呢，咁证明咩经济非常之好。而家啲人系唔休冇嘢做。即系礼拜六日嘅时间最好就系喺屋企陪下屋企人啦，同阿女朋友出街啦，就唔会选择去搏杀去做份可能有四五十蚊个钟嘅工。咁而家香港经济好咗，大家咪呢度搵到囉。上个礼拜又去有一日去咗尼姆台新宁食饭。咁新宁系啲咩地方呢，就系、是好似皇后嗰啲豉油西餐厅，即系嗰啲上海老开嗰啲西餐厅。咁呢四周围前后左右全部食肆冚唪唥要排队嘅，唯独是新宁唔使排啫。嗰系礼拜五。喂大佬，你知唔知你冇财几钱租一个月啊？你如果系礼拜五夜晚七点去食饭唔使排队，你间嘢执得啦。咁问题就系话，又系个上海伙计嗰啲好似阿婆嗰啲老伙计呢，一个上海女人呢会跟我讲。其实佢唔系觉得个生意即系个整体个市面差，系佢哋间餐厅差。咁即系证明啲咩嘢啫，喂香港人食饭嘅 habit 转变緊。即系以前礼拜五六日就一定去啲好啲嘅西餐厅食饭啦，食个咩 saddle 啦。咁问题就系话，喂，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去新宁啲西餐几好食，你几怀旧都好啦，你一个月食一次好啦啩，两个月食一次好啦啩。喂，实际上啲旧客系养唔到呢间铺噶，同的士嘅情况一样。而家基本上系个新兴嘅经济，完全系同旧有嘅一套制度系有啲嘢相违背嘅。你一个有前瞻性嘅政府，系谂下点样去采纳一啲新嘅经济方向，而唔系喺啲旧嘅经济框架里边架床叠屋，又做一样新嘅嘢。即系饮食车咪咁样死嘅咯？人哋啲饮食车系可以开到 Fifth Avenue 泊低，俾啲上班一族去买 lunch。屌你老味，你嗰啲咧就去到旅游区，有个旅游巴，有啲人望望又唔食，望望又唔食，扑你个街，你又日日食五六，而你又日日食五六千，蚀五六千蚊，咁你七十蚊个汉堡包又冇人卖，咁游客系唔肯食呢啲嘢噶嘛？屌你试喺度卖烧猪卖烧鹅啊，迪士尼俾人九啊蚊个叉烧饭，扑街人哋咪扑咗去咁卖，你卖叉烧饭啦，你使乜搞咁多嘢啫？又要美食比赛，又话一日又乜，又话七，又要整个特价美食车出嚟。真系收皮啦！即系呢啲新思维嘅嘢，你系真系要有一个非常之高民望嘅政府去带头去推行。问题就系话，你呢啲嘢都唔可能就系话五时三刻，我呢排觉得我应该咁做，我就去。即系美食车就系咁啦。咁而家出咗去咁点咧？吓蚀捻咗嗰啲点咧？咁啊，即系当然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古仔啦。讲系咁讲啦，系咪？咁所以呢，唉，新兴经济呢啲嘢唔好话，即係老实讲啊，即係 touchwood 讲句，无论曾俊华选唔选都好好呢，即係我唔觉得香港係即係有一个人係有能力去做到呢样嘢。点解我即係过去几个礼拜我都会即係倾向，我都觉得虽然我唔讲得上系咩薯粉，因为我唔会去斗嗰啲唔同意见嘅人，即係如果你觉得薯粉系会斗唔同意见嘅人先立足到嘅话。咁但係事实上你如果呢一刻都觉得嗰两个人系好唔同嘅话咧，即系我真系问你一个问题，你苦心自问。所以你嗰啲人社交咧，即系你听捻清楚啦。如果嗰两个人系冇分别嘅话，点解西环要动用咁多人力资源去为一个人而拉票，要动晒所有资源去抹黑另外一个咧？文汇大公啲头版虽然系好捻平，但系你要揾咁多人出咁多篇文去攻击一个所谓叫建制派的对手， 喂，既然两个人一样，点解我唔西环突然间原来系立马？曾俊华民望高系今时今日嘅事咩？佢宣布参选，佢未批辞职嗰刻，你已经知个民望高噶啦。咁既然我系西环，觉得嗰两个人一样嘅，点解我唔将呢个加冕摆喺曾俊华身上啫？点解我要摆一个全世界都唔捻中意嘅林郑月娥身上啫？而家你去同人讲呢两个人冇唔同。但又奇撚怪喎，嗰五个恐龙战队我从来冇见过一个街站印过一个单张系话俾人听呢两个系同一样嘅，啊真系好撚奇怪喎！喂，什么叫社运？你想呢个社运得以延续，你想有啲意识形态、有啲价值观系可以流传百世嘅，你系想多啲人参与呢个抗争，你系想多啲人知道你谂乜嘢嘅，你要做街站啊嘛，你派单张啊嘛，咁你话你反对呢个小圈子选举？长毛攞公民提名，所谓叫公民咩推荐嗰排，又见过啲人摆街站，但系个个对呢个街站都有个限期嘅，就系限咗嗰日唔知礼拜一定系乜，好截咗啦，好啦，阿长毛冇37票啦，好啊，攞唔成提名啦，呢件事当冇发生过，你街站冇捻晒噶啦，你有双普选啊？咁你去捻咗边啊？你一路开街站开捻到？唔系开捻到选嗰刻啊，你系开捻到有普选为止啊！你成个政党乜捻嘢都唔好做，你净系话俾人听我要真普选，咁我就话你嗰啲叫坚持啦。你有冇坚持啊？冇，点解？喂，打开你电话啦，同人力做过义工嗰啲啊，有个 group 噶嘛，五时三刻又拎个电话俾你，听日一点钟有个论坛，我哋去追击佢。喂，手足帮帮手啦！扑你个街！听日一点钟，你今日七点钟先，今晚七点钟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喂，大佬啊，即系大家平心静气谂一谂，喺老萧呢个年代呢啲嘢点样做嘅？又谂一谂，每一个活动、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抗争、每一个 campaign 系要时间吹计嘅，民气系要凝聚嘅。当你觉得呢一样嘢系几咁值得去，你系要一个月前吹咗计，你先有人。就算我非常之想去，我都要请假啊，老细。你五时三刻话俾我听，听日你要做啲乜，我点捻知啫，大佬？问题就系、你系见嗰啲群组咧，最紧要嗰样嘢就系唔系出动咧，佢唔揾你嘅。咁同林郑月娥嗰啲咁捻出名嗰啲 P.R. 有乜分别啫？咪就系你问乜，我答你乜咯。听日我哋几时边刻喺边度见，有咩人出现？喂，大佬呢啲系咩？即系我心目中真系做得好嘅。社运又或者做即系做得好嘅嗰啲叫组织动员嗰啲，唔系呢啲嚟嘅咯。其实你可以打电话问下大舅，究竟嗰啲嘢点样做啊？即系大舅有票，唔系因为佢识得抗争前一日喺个 WhatsApp group 度将啲信息话俾人听，我听日去边度追击边个，而系我识用。冇美光灯嘅时间去团结啲支持者，我哋做紧乜嘢？俾一个 identity 佢，你究竟为紧边一个出力？咁你而家冇抗争就冇噶啦，呢啲嘢你话俾我听啊！你冇等大家估啊！即系成班人，即系我讲一百次都得噶。从来呢两班人嗌交，唔系因为大家嘅选择问题。是大家的逻辑有分别。这个世界有十个人，有五个人是建制，五个人是泛民。Fair 啊，这五个人里面有三个支持胡苏贞，有一个支持白票，有一个支持胡官。那你都觉得有一斗喎，有什么好斗呢？大家都已经是个饼细细旧，你是一是三旧那旧，你是一是一旧那旧，这样都有得斗啊。大家就觉得好势均力敌啦，哎，你呢三个人唔坚持啊？喂，大佬，你身为呢个香港，你睇呢个世界系你一次过睇晒十个人。喂，你要记住，你系一个持份者嚟嘅啫，你唔好话你系一个参与抗争嘅人，你系一个香港市民都好，你系社会嘅一个持份者。因为我唔明白你自己系嗰一份，你同啲胡椒粉。在那裡立火头，你是那一份，你跟薯粉立火头，还搞笑，十个薯粉里面有八个呢就默默支持的，顶笼，够不够 share 他的 status, that's all, 有两个人见亲人兜嘅。咁你个一份你就要开行自己所谓叫面书啊乜嘢节目啊。你就觉得全世界啲支持胡苏贞嘅人都喺度喺度批斗。喂你 step back, 你睇下个 whole picture, 究竟系一件咩事。成个画面会批斗嗰啲来来去去咗三几个。喂我讲过好多次，即係我嘅朋友呢，政治可以系其中一种沟通方法。你嘅 Facebook 应该有啲咩呢？你有你啲朋友，你有你家庭，你有你嘅兴趣，你嘅兴趣可以系政治或者你关心嘅嘢。如果你嘅 Facebook 只系得政治新闻，只系得抗争嘅消息，你嘅 common friends 全部都系来自同一个社运圈嘅话，喂，呢啲已经讲过好捻多次，即系屌你呢啲唔系一个围炉，个围炉围大啲，咁个道个炉好捻大啫嘛。咁问题就系话大家 satisfy 噶啦，你满足噶啦呢刻，我唔满足、啊，所以点解啲人单单打打话我好似建制派啫？喂，你从来谂嘢，你系永远都停留喺自己嗰条所谓叫路线，或者自己党嘅立场嘅话，你永远都系接触到你党嘅立场嘅人。咁你嘅支持者咪一路一路咁走，因为点解啊？第一，你不屑同啲人沟通，因为你觉得佢系建制派，或者佢觉得佢唔配撑你呢个所谓叫路线。第二就系话，你从来冇聆听过啲支持者究竟系想点。衰啲讲过，你系连嗰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 都冇，你系完全唔明白点样对你嘅支持者啲期望管理。而家仲有人可以讲，喂？曾俊华点样唔系泛民？佢系一个建制派，如何如何？从几时开始，你真系觉得有一个建，即系有一个泛民嘅人可以接受晒你啲咩踢走八三一乜乜乜乜乜乜，可以做到特首嘅？即系我唔知几时呢个系一个呢、這个合理嘅一个期望。咁因为呢个人唔符合你嘅期望咧，呢、這个人就一定系鬼啦。即系有一班人又系无端白事要斗。斗个咩咩咩咩胡国兴嘅，即系好捻奇怪。喂，大佬啊，你睇咗三个论坛，记协嗰个唔算论坛，教协嗰个系一个论坛，选委嗰个系一个论坛，仲有媒体，即系电视，收音机嗰个又系一个论坛。你睇咗一百次，每一次嗰个肥嗰个阿肥虎。佢都系喺度，唔单止单单打打林郑，佢系正面抽击林郑。咁你话呢个系鬼？咁我唔知点，即系总之系你话系咪好好睇咧？咁又系一个期望管理嚟。你觉得呢、這个你觉得呢个咁嘅所谓叫论坛，每一个人答一个问题，你净系可以用一分钟或者三十秒嘅时间，佢有啲乜嘢可以讲到俾你听咧？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嗰样嘢，冇一个人有票。去选呢啲人，其实呢个论坛咧可以做咗唔俾人睇嘅，即系简单嚟讲系咩咧？基本上你个论坛直播出嚟，又或者你咁好彩揾到条 link， 又或者有人做直播，基本上呢都系一堆花生，你系当佢食花生算啦，即系唔会有啲实质上嘅讨论。仲要你会好明显见到胡国兴系攞攞嘅民望，佢讲嘅嘢完全同个泛民冇分别。你如果呢一刻都觉得佢系建制派嘅话咧，即系我又系觉得你真系非常之，即系你可以完全睇唔到呢个世界发生乜嘢嘅，非常之好嘢。咁曾俊华当然唔系一个泛民啦，佢当然系一个建制派啦。问题就系话，第一，你呢个建制派，你觉得接唔接受到？你可以接受唔到，咁你咪日日斗到，即系斗到斗到死啦。我都系讲嗰个故仔，呢、這个社会有十个人，你系只系其中之一啫。即系你系只系其中一份啫，你好运嘅有10%嘅支持率，唔好运得7%支持率，你系100个人里边7个。呢、這个社会嘅所有政策，呢、這个社会会行嘅嘢，会行嘅方向，系要 cater 呢100个人。如果你觉得你唔系呢100个人里边，你系个7个嘅话，咁 sorry， 永远政策系向住呢93个人而行，你呢7个系你自己选择留低嘅。你话俾我听，呢一种系坚持。得嘅，冇问题嘅，即系呢个世界系有啲嘢系可以坚持地唔进步，系可以嘅。问题就系话，等唔等于你支持呢个建制派， 你是等于进步了呢？咁当然不是。Day One 已经讲了啦。问题就是话，我又是调转头问一个好紧要的问题。即是而家有边一个上网睇新闻的人仲会留意立法会是拉緊啲咩布嘅呢？即是我真的听到有人在 Facebook 度写，跳嗰时啊，人力拉布嘅时候啊，人社拉布嘅时候啊，呢、這个胡叔佬咪坐喺度入，喂，又系支持剪保。喂，大佬啊，屌你自己区选嘅时候，边捻个攞拉布出去讲啊？你嗰时啊，够胆落街站嘅时候，你就唔攞拉布出嚟讲，因为点解你知道唔可以讲咧？啲街坊唔捻中意啊嘛，大家都系攞选票啫。点解你会觉得唔讲呢样嘢好啲啊？因为十个人里面可能得三四个支持拉布，六个人不支持咯。你就是向嗰六个人埋手，而 rather 定向嗰三个人埋手嘛？呢个是绝对理性的决定啦。问题就是话，你当要做呢个理性决定的时候，你就唔肯讲拉布。当你自己觉得拉布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你就到处宣扬话俾自己听，因为呢个人不支持拉布，所以我绝对冇可能支持佢。哇！真系真系大开眼界。仲有一个讲法。喂，真的好好嘢！即系如果一个人佢系建制派嘅话，你去到最后一句，你就系话我唔知点解反对佢，因为建制派所以反对佢。你点样可能即系说服一啲唔知即系本来唔支持你嘅人支持你呢？即系从来政党又好，社会运动又好，你系向住啲望下自己。跟自己差不多样的人，你试下用你这套 sell 到他。即是从前的古仔是有些人从来不支持抗争的，例如民主党。他觉得他投了那个反对票呢，他就可以在议题上面 walk away。又或者投了弃权票，他就可以 walk away。即是这样东西我不同意。那于是我可以怎样？那于是有一条新的路线走出来，他告诉你，喂，我哋觉得喺投弃权票或者投反对票之上，可以做多更加多嘅嘢。例如系咩啊？例如拖冧佢会唔好俾佢拉咯，即系唔好俾佢开咯，拉到佢尾咯。当然喺曾玉成做主席嘅时候，呢条路线非常之有效啦。即系起码几个大议题，三咩咩咩咩五 G 十一局啊，网络版权条例啊，医改啊，你可以数得出呢啲嘢都系因为拉布而无疾而终嘅。咁你当然要俾 credit 佢啦。问题就是说，现在大狗做了主席，你觉得呢？即大家看着那一刻，你觉得，哎，我拉布以前得的，做着先，那怎么做不到呢？喂，大哥啊，即我们不是要 do 啊，我们要个 visioner 啊，即我们要一个有远见、有愿景的人。如果我们下一波抗争，那条路线应该是什么？个着眼点应该系乜嘢嘢？即系譬如我哋从前我哋抗争嘅系0708双普选，咁过0708，咁有冇人追究佢冇0708双普选咧？咁唔系，你又讲政改，讲政改，人哋唔俾个双，即系唔俾嗰个人哋落咗个八三一框架，你又话无望初衷啊？呢一刻我哋要无望初衷啊，所以有个明显地比较衰，或者有个明显地衰啲嗰个，我觉得两个一样啊，我哋要无望初衷。咁又系问一个问题，咁无望初衷嗰边喺度做紧乜咧？咁你就喺度举手嗌无望初衷。即是反思咯，即系我觉得唔系要闹任何一个人。问题就系话，有啲嘢你永远自己问。你如果有一样嘢好捻想佢发生，即系譬如你好捻想中立彩嘅，勤力啲买咯，唔好买漏任何一期咯。一期嘅你本来买一张飞嘅，而家买十张飞咯，买一百张飞，买得中位啫。如果你系好捻想发达嘅，读多啲书，读个专业资格。做多啲嘢，做几份兼职，咁学好啲投资，你总有方法噶。咁你话俾我听 ，OK， 参加社运，我想改变社会，我想个社会变成相对嘅较公义嘅一个香港。咁你做啊，你话俾我听点？冇一个政党可以话俾我听，究竟我哋跟住落嚟抗争嘅，应该系一个乜嘢纲领，应该向啲乜嘢抗争？ 即系反为一啲冇政党背景嗰啲恐龙战队嗰啲咧，佢又好清楚话到俾你听，啊佢又讲紧官商乡黑，佢又讲紧全民退保，啊呢个讲紧咧嗰啲乜嘢反国教，喂嗰啲反而好清楚，咁你大嗰啲政党咧叻啊，林卓廷做紧咩啊？反围标啊嘛。黄碧云做紧咩？元水啊嘛，李运兆坚持啲嘢，亦有第啲嘢做噶啦。即系你每一个人都喺度谂紧，如果我仲要喺度抗争路线里边去行嘅时候，我呢个人可以做啲乜嘢喺个抗争嘅大环境里边帮到一班人，又或者真系争取一啲实质上改变咧？唔系，如果我选择永远就系坐喺度，我要真普选。听日唔会多一个人话俾你听，啊，因为你咁坚持，我收到个信息啦，我收到个信息就系我要真普选，我唔谂觉得系咯，点样证明觉得系定唔系咧？你睇下你支持者有冇少到，你睇下你票数有冇少到，你如果揞住只眼，我觉得我自己冇少到支持者，我又觉得冇少到票，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攰啦，咁主席就唔好辞职。原本抗争开的人就不要离开这个岗位，我讲的是这么简单的。下一节回来。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